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赫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昨天，图书《我的伯父伯母》周恩来、邓颖超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新书发布会。作者周秉德是周恩来的侄女，她12岁入住中南海，以亲历者的视角详尽讲述了周邓不为人知的生活工作细节及高尚的情操。期间有宝贵的周邓口述和涉及颇广的真实历史事件、人物碎片，对现当代史周邓研究都有一定的价值。作者周秉德说， 我的这本书《我的伯父伯母》周恩来、邓颖超，回顾了我在他们身边呢受到的教诲，体验到的温暖，感受到他们为国为民不辞辛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样一个精神境界。要想更全面的了解周恩来，就一定要深入的了解邓颖超，他们两个是不可以分开的。在伯父处境最艰难、最危机的时刻，伯母就是他极大的助力和后盾。 发布会由周恩来的特型演员刘静主持，他也表达了自己的激动心情。 周恩来总理，亿万人民心中最敬仰的伟人，每个人心目中都有对总理特殊的爱。因为我作为扮演者20多年，更加要深入他的内心世界，去找出他内心世界总理他没有说出来的东西，他没有表露出来的东西再现出来。我想这是我一辈子的任务，把总理内心世界更准确、真实的、感人的展示给所有热爱他的中国观众。期待这个我的伯父周恩来、邓颖超影视剧早日跟大家见面。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近日，著名作家叶兆言的最新长篇小说《刻骨铭心》和读者见面了。有评论认为，这是新历史小说的又一本代表作。据了解，《刻骨铭心》是一部群像小说，以上世纪20-30年代的南京为背景，展现了在军阀混战、日军侵华的历史时刻，各路人物在这里经历的刻骨铭心的人生。汶川大地震幸存者作家李新敏长篇新作《我们为什么要呼救》近日面世。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期间，李新敏被埋在废墟里76个小时。这本书就是他为汶川大地震10周年而写，讲述了3个人震后挣扎求生、战胜心理和身体伤痛的故事。周振赫的新书《藏书不乐》近日出版，这部随笔集收录了周振赫先生近5年来的随笔30多篇。表面看来内容博杂，实际不脱书人书事。其读书札记以自己不经意间收藏的珍稀图书等互证，梳理出许多我们所不知的人事关系。韩乐然诞辰120周年作品展昨天在中国美术馆开展。故宫文化创意产品国际综合展昨天在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开幕，展出瓷器、书画、珠宝首饰、服饰以及文具类故宫文化创意产品共169件套。这次展览首站落户新加坡之后，陆续还将前往韩国、澳大利亚、泰国、比利时、贝宁等5个国家的中国文化中心展出。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14点可以吃火锅了啊！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个今天下午呢，天气晴间多云，预计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同时伴有3到4级的偏南风，阵风可以达到6级。中午到下午的紫外线呢较强，空气比较干燥，需要注意防晒补水。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3、4级转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接下来马上进入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各位来家里做客，这里是住在八七六，下午好，我是夏明。 嗯，下午好，大家欢迎收听我们的直播，我是王维。 哎，今天咱们家吃火锅哈。 那对，这点晚点反正。 晚上咱们再接着吃啊。嗯，哎呦，在家吃火锅真的是特别考验您的户型， 不光是考验户型 啊， 好还考验您家里的通风。 哎， 墙壁的那个受污染的程度， 哎 啊，这都至关重要。 哎，现在特流行用那都不用壁纸，用那壁布 啊，壁布。 哎，我一想，我说这要吃火锅，这壁布且散呢，这得。 不光是壁布得且散，你顶棚也得贴。 哎呦我的天啊！吃火锅还是去那个刚刚那个叫川渝老火锅，还是去人家那店吃吧。 对 啊，别在家里了，你家里吃点简餐得了啊。这个今天是周四啊，上周四的时候呢，咱们聊了聊墙面的问题，而且咱们先从的是老房的这个墙面改造开始说起，比如说您家的房子遇到那个墙皮冒泡啦，墙皮开裂啦，这都是怎么回事，怎么处理等等等等。今天咱们接着聊，因为呢上一次咱们把基面的处理了一下，但是怎么再把它进行美化一下呢，我们只说了两种，一种呢是水性漆啊，跟大家说这水性漆跟原来那漆有什么不一样，现在特别倍儿健康， 嗯 啊，您刷上去直接拿水就能融了。 对，不光是这个，没听蔡总说吗， 啊， 他们有的已经环保的程度到当时人家老板就 直接干， 对，这就喝， 哎，干完去哪儿就不知道了。 反而是个卖点， 拉肚子，有可能拉肚子啊，嗯。另外呢，我们也说了一点点有关于壁纸啊，里面涉及到了一点点。上周周五还是周六的时候啊，有的朋友通过那个咱们的邮箱给我们发了一个问题，我说您等这周四一定收听咱们的节目，我们一开始呢先解答您的问题。这样我们先请出今天的嘉宾，全包源家居的总经理蔡萌蔡总，欢迎您。 大家下午好。 哎，这位朋友提的问题是什么呀，他说上一次听完咱们的节目之后啊， 嗯， 他不是说有墙面斜的问题吗， 嗯， 他说他老看他们家墙就觉得斜， 嗯， 但是呢他老公说是，哎，你就眼睛斜啊，墙没事儿。后来人不信那些啊， 嗯， 真的就拿了一根最简单的方法，拿了一根线， 嗯， 就那么瞅， 就是垂直找水平， 嗯， 真的斜， 嗯， 就跟埃菲尔铁塔似的， 嗯， 不是什么埃菲尔铁塔，比萨斜塔似的，嗯，就真的有， 真的 外边有点斜， 嗯，哦， 就那根线呀，啊，跟就是从上面垂下来的时候， 墙面是斜的。 对，他们家的也是老房子， 嗯嗯， 说现在墙面没什么问题，但是现在有点斜， 嗯， 我要不要管它呢？人家问的这个，如果要管的话，我怎么再给他弄一下？因为现在人也不要装修啊， 嗯， 也不要重新装修。 嗯， 说我就是现在墙面斜， 嗯， 我要不管它，会不会有很大的危险呢？ 嗯嗯，这个没关系，因为我估计啊，他肉眼看不出来这种斜度，必须用这个垂直绳才能看出来的。 嗯， 这样呢有略微的倾斜，说明肉眼都发现不了，所以这是非常细微的一个倾斜度。 嗯， 然后细微的倾斜度呢，如果您要纠正它的话，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您重新装修的时候把墙面重新做一个找平， 嗯， 重新做一个找平，那看它垂度垂到下面之后它的误差有多大，如果一公分的范围内啊，用一些石膏和腻子做找平就行， 嗯， 如果斜度差的比较多，比如两三公分的这种差异，比如从顶端垂下来之后下面空间有两三公分的差距的话， 嗯， 可能要衬一些石膏板，然后再在上面做这个底层石膏，然后再批腻子再去找平， 嗯， 因为如果直接拿石膏和腻子找石膏粉和腻子找平的话呀，找平厚度太大， 会开裂，就好比那个车呀，如果撞了以后得先钣金把那门敲平了以后再刮腻子喷漆，你要是都没敲回来一大坨腻子糊上去，时间长了它就裂了。 我觉得如果差的太大呀，您直接把上面改成罗马柱那种的，咱俩做一圆弧过去，山顶洞人， 别 对， 因为如果要是老房子的话，如果做成这种特巴洛克的，我觉得可能不太适合。 对， 说到这个问题啊，接下来咱可以拿出一点点时间说说的，就是找平这个问题。原来跟很多设计师聊，设计师说，哎，你看这房子啊，同样的设计，风格都一样，都是一个工程队做的，但是这个就比这个漂亮。我说，哎，还真是，为什么？他说墙面做的平，就是它墙面找平还有地面的找平，做得非常好，这样你的视觉感官要比其他的那种那做的不太平的房子要好得多，是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吗？ 确实会有，虽然在咱们看来啊它是非常细微的区别， 对 啊，但是比如说去一个新装修的房子里面，尤其它墙面是白色的，这样的时候一个墙面的平整度非常容易看出来平与不平，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阴阳角，阴阳角做的是不是直也能够一眼看出来，这个不是说我们做这个做比较专业眼睛特别刁，而是说就是普通的客户他其实也能够分辨出来，那个做的平的和直的，就你进去一看，哎呦这活真好，没得挑， 是 没得挑。然后再一个呢，白天阳光从外面照进来之后，你从侧面看这个墙面平平整整的，平平整整的，而且它散发出来这种，因为现在咱们涂料基本上怎么说呢，都是那种丝光的，相当于是带一点光但又不是亮光，所以它反射出来这种光线的感觉，感觉特别雅致啊，没有那种凹凸不平跟墙面上藏了一弧面似的啊。那个还一个呢就是顶面，比如顶面呢，咱们有些时候用的灯啊是这种往上照的灯，一到晚上如 有影儿， 会有影儿，如果顶不平的话一眼就能看出来， 嗯 啊。另外呢，咱们有些那个朋友家啊习惯围着墙做一个那个叠机吊顶，叠吊顶你里面得装点射灯嘛，晚上那个到时候家里墙面再挂一些画，晚上把这个射灯打开的时候呢，墙面平不平也是一目了然 哦。 所以这个墙面的平整度啊其实特别考验油工的一个施工技巧。那在规范施工的过程中呢，其实都是有要求的，就是它比如像刚才说到的误差大的时候需要那个衬一些石膏板，但是一般墙面找平的时候不用衬石膏板了，因为它不可能误差那么大，基本上都是用底层石膏先做一个基础的找平，然后再在上面再披刮腻子，把前面做得非常非常细腻平整。在做的过程中呢，需要用到2米长的靠尺，沿着墙去找这个平整度。那 怎么刮是吧？ 对对，去刮，然后2米靠尺刮下来的话，基本上没有问题。检查好它都是非常平整的，然后再去批腻子，再去打磨。一般腻子呢是批一遍，打磨一遍，然后再批一遍，再打磨一遍，就可以刮涂料了，就可以刷涂料了。 哎，现在不是特流行地面做所谓的叫自流平 ，自流平 啊，多简单， 我特喜欢。 对呀，那我觉得都不用铺木地板什么的了。墙咱能做成自流平的吗？ 墙的自流平技术现在还没有，因为那个地面做自流平有一定的物理特性，它属于往地下一倒，它自己就顺平了。墙面那个因为有重力的影响嘛，所以还是得靠咱们拿靠尺去找这个平整度啊。但是现在呢，就是技术升级也很快，以前工人打磨都是拿砂纸，那个垫个板在墙上磨，戴个口罩，拿报纸叠个帽子。打磨完以后满脸白灰，现在呢技术发达了，有些越来越多的油工呢，他是用这种我们叫干磨机去打磨。这个干磨机其实集成了这种一个打磨的这个怎么说呢，打磨的一个头，然后呢结合上一些吸尘器的原理，它在打磨的时候边打磨边吸尘，所以在打磨的过程中原来最脏的这个环节也就变得非常干净了，而且它的整个墙面的打磨速度非常快啊。打磨完成以后呢，油工只要再把一些边边角角的地方手工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就跟你那车比如说我想做个抛光， 打蜡， 嗯， 人家那个刺儿刺儿刺儿刺儿，自己就磨了， 啊、差不多那意思， 哎，类似，但只不过人家这个还有自吸功能 啊， 就能够把粉尘人都吸了，那个是吸不了的。 哦，好啊， 对， 关于这个找平，咱们就简单的聊到这儿，因为我觉得这还挺重要的， 嗯、 就是未来您批什么。铺什么壁纸啊，或者您选了一个、嗯、啊特好看的一个、油漆， 嗯， 结果呢上去发现，哎呦，这怎么色儿不对呀、啊、 嗯， 可能不是油漆的问题，可能就是没找平的问题、嗯、 不光是这个问题，你比如说你的墙真的如果是歪的话、 嗯、 看你怎么歪啊， 嗯， 你比如说你真的往墙上，比如说啊挂了一个毯子， 嗯 啊，挂了一个那个小的字画， 嗯。嗯， 哎，它永远不是贴在墙上的， 披风似的，是吧？ 对呀、啊，它中间老有条缝、嗯、你是这那自己肯定也觉得别扭嘛。 对，它这肯定是墙面上下不垂直的、 对对 对， 这个很重要。 所以做到墙面找平施工的时候啊，给大家也提个醒，就在这个时候，您看现场的这个变化是比较慢的。 嗯、 可能您要连续去工地的话，觉得怎么都一礼拜了，我现场都没什么变化呢？因为它要做完一层，等它干透了，才能进行下一层作业的施工。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您千万不要去催促您家的这个油工师傅，因为如果在这个环节施工的时候，您去催。所以他做得很快的话，有可能他等不及干透就要进行下一步，后期墙面可能会起鼓和开裂、 嗯、 另外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他可能会这个一把带过，有些看着不是很平整的地方也给您先对付过去、 哦、 啊，因为您着急交付，所以他会往前赶，但是赶到最后呢，可能您住进去之后发现，哎，怎么晚上一开灯这墙面凹一块鼓一块，凹一块鼓一块， 嗯、 那个时候再想修补就很困难了。 嗯， 所以建议大家在油工施工阶段的时候多一点耐心。 对 啊，然后请油工师傅把您家的墙面处理好， 哎， 保证您最后入住是不会后悔的。 哎，那我再插一个问题，当然这可能跟施工都是有关系的。 嗯， 因为自打比如说全包园，像小胖他们啊一直在做这个推广，所以我身边好多人都在问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嗯、 然后其中人家问了一个问题，哎，我觉得问的也特别好， 嗯， 就是我大概解释一下，就是很多人都说施工队，比如一说、 嗯、 小胖他们那个队， 嗯， 扬州师傅、 嗯、 哇，手艺一定是好， 嗯， 传说中的好， 嗯， 都是南方师傅， 嗯， 他一说王维带这队，嗯，可能是东北师，哎呀，东北师傅，哎呀，没听说过他们做的好与不好， 大大咧咧的， 嗯， 哎， 就类似这个， 嗯， 会有这么大区别吗？ 这个会有，因为我们在行业里都知道，就是这个行业来说，江苏工人的手艺是最好的，啊，然后是安徽的工人。啊，那最后其实像东北的还有一些河南的工人，其实在这个行业里面他的施工技巧相对来说比江苏和安徽籍的工人就要稍微逊色一些。那全包园呢，基本上工队我们的施工人员啊都是江苏工队。都是江苏工队、 哦、 我们大概现在50多个项目经理，差不多只有两三，我印象里只有两三个是安徽工长，其他全部是江苏的。 嗯，还差别还真有啊。 对呀、 啊 嗯， 哎呀，哪天我得成立一个队儿， 哎呀， 挣一挣我们河南的名声。 哎呀呀呀呀！ 我们只赶超江苏。 哎呀， 哈， 嗯， 做河南第一。 嗯，好， 好啊， 祝你成功啊！ 先等我琢磨明白了啊。 哎、 这个今天咱继续聊墙面啊。 嗯， 这个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到我们的两个平台上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个呢是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您随时可以发送您的问题过来。另外呢，可以到我们的微博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刚刚说了，上周呢咱们聊了这个水性漆了、 嗯， 聊了一点点的壁纸了，其实还有很多很多， 嗯、 比如说什么海吉布。 海吉布、 啊、 对 特火的硅藻泥， 嗯 啊，包括什么木饰面板、 嗯、 木地板上墙、软包硬包啊、 嗯、 集成墙板啊，等等等等，特别多、 嗯嗯。 咱挨个来说说， 好， 好不好？ 好， 咱先说说这海吉布呗，这是什么呀？ 海吉布其实说是布，它其实是一种这个叫我们又叫玻璃纤维布，它是用这种玻璃纤维啊。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无纺布来做的，做出这种凹凸造型啊，凹凸造型，然后再在上面刷涂料、 嗯、 刷完以后啊，因为咱们一般墙面刷完涂料是平的， 嗯， 它这个有一些凹凸造型之后，比如它有一些那种那个编织效果的造型啊，有一些纹理，刷上涂料之后，如果再配合不同颜色的涂料，它所展现出一种可以展现出一种不一样的效果啊、 哦， 比如说咱们很多人常去的某北欧的这个卖场、 哦、 啊，它里面有很多情景展示的样板间，都是墙面都是用这种我们叫海基布或者说是无纺布来做的，对对，一说大家就知道了，就是墙面你看那个有蓝色的有绿色的也有白色的，但是上面、 嗯 那个带一些纹理， 是的， 带一些纹理，这个不是说简简单单把涂料刷在墙上就能实现的效果，它是借助这种海基布的凹凸造型实现的一个效果。 明白。 嗯，但是用它去施工的话呢，您家的这个涂料啊就要多备一些了，因为它用这种材料去施工的话，涂料的消耗量会是正常墙面的2到3倍。 对，就是有渗透性。 它渗透，而且它有一些凹凸的这种造型，所以对于涂料的这种吸收的程度会更大一些。嗯， 啊、我理解。 嗯， 是不是就是铺一层有纹理的壁纸，然后再刷上漆啊？ 类似， 是这意思吗？ 哎，类似， 是吧？ 类似，对。 那这是不是有点不太环保啊？ 它是这样，如果是那个玻璃纤维布的话， 嗯 嗯，确实是不太环保，尤其在施工的时候啊，切割的时候，它的那种玻璃纤维粉尘， 嗯， 沾到身上以后，尤其夏天的时候，工人会很难受， 哦、 因为它搓不掉、 哦， 而且又是那种细碎的那个，其实就是细碎的玻璃碴， 嗯， 你想粘在身上，它是又痒，然后又去不掉，必须水洗才能够彻底清除。嗯，而且它那个粉尘如果吸入到体内，也会对人的身体有一些危害。后期在用的时候，它还会带来一些那个这方面的粉尘污染。 嗯， 啊，因为它会有一个脱落嘛。 对 啊，那个，但是如果用这种无纺布的海基布是没有问题的啊，因为它是采用纸作为它的这个原材料去做的。 嗯 啊，那个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也可以做一些区分。嗯，但是用纸做的这种所谓的海基布带造型的这种海基布呢，它的这种纹理效果还有它的韧性啊， 肯定没那个好， 没有玻璃纤维好啊。嗯，反正两者各有利弊，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可以根据您的使用的位置还有您的一个需求做一个选择。 嗯 嗯。 就是海基布，我觉得是让一个普通的墙面能够产生一些您细分着看出一点，哎呦，这个小细节做的还不太一样，跟平时的那个我们看到的直接泼漆的那种感觉不太一样， 对， 还有那么一点点的纹理效果。但是您要注意，尽量选用无纺布或者直接用布来做啊，纸来做。 对， 这样的话，虽然可能纹理效果没有那个玻璃纤维的那么好，但是它环保。 环保、 啊、 嗯， 好，这是这个海基布啊。 嗯， 要说到环保，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可能就一直打的都是环保的旗号、 嗯、 它不仅不释放任何东西、 嗯、 还能吸好多好多的东西、 嗯、 这就是硅藻泥。 硅藻泥， 说硅藻泥刷墙上之后，你们家随便摆家具，硅藻泥啪啪啪啪全给你吸走了。 嗯嗯， 有这么神奇吗？ 硅藻泥呢，其实它最初是很多沿海城市啊非常喜欢去用这种材料。 为啥？ 比如青岛啊，因为它是一种硅藻嘛，它是硅藻土做成的、 哦、多 沿海城市会多一些、 嗯、 对，这种材料的分子结构比较特殊，它里边有很多非常细密的这种小孔，所以呢它具有这种吸附的功能，有点像活性炭。就活性炭为什么它能够吸附呢、 嗯、 也是因为它有很多、嗯、很多细微的小孔啊，但是它大家注意啊，是吸附不是分解，就这个东西甲醛或者一些异味它是可以吸收进来，但是当某些条件具备的时候啊，它会把这些材料继续释放出来，比如说它的吸附量基本饱和了、 哦、对， 对， 对吧，那这个时候它不能继续吸附，反而还会释放。 嗯 啊，其实刚才我说到，就是硅藻泥很多沿海城市会用，它有一个最好的功能啊，并不是吸附，只是说呢，这个材料在推广到北方市场的时候啊，商家把这个吸附的概念给放大了。 嗯， 其实它更主要的作用是调节室内的干湿度。 哦，

详情店内活动。 4606 88 66 all back circle。 Can you speak Chinese? 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啊！ 全包圆是个 what？ 999元每平米，家装是全包圆，全屋实木家居面，设计费送名牌家电，一水大牌环保建材，一站式一口价，达到酒店级入住标准 啊！4006668866 4006668866。 行了行了，没时间了，4006668866。 详见店内活动。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6月18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11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拉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公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顶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左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876。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876，舒适有温度。 欢迎回家，这里是住在876，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再次欢迎我们的嘉宾，全包圆家居的总经理蔡萌蔡总，欢迎您。 大家下午好。 今天咱们聊的还是墙面的东西啊，刚刚聊到了硅藻泥。我呢就随便从网上啊，咱不说品牌，因为这个大多数品牌好像宣传的资料都差不多。人很厉害啊，人说的人家的硅藻泥是叫蓝色氧吧，呵护全家。甲醛、苯、富氧离子这些我都能吸收。而且呢，什么你看89.2%的甲醛净化性能，而且不需要搬家哟，直接急刷急住哦。还有就是 DIY 开盖急刷，就是您不用工人，自己拿一毛刷擦擦擦擦擦，哎，一涂就可以了。另外人家还说是弱碱性， 哇， 我的天，现在喝水要弱碱性的水， 对对对， 人家硅藻泥也是弱碱性的硅藻泥，多厉害。 对， 我当然不是说人家广告当然肯定是有宣传自己优点的这些东西啊，我不是说不相信，是因为我看了之后我特别感兴趣，我都想把我们家直接也改成硅藻泥了。而且我也搜了搜，有的那种就跟油漆似的，它是活好的，真是像人家说的开盖即刷，开完之后拿滚子直接刷，这也是硅藻泥。 对， 还有更常见的一种呢，是就跟那个水泥似的，一袋一袋的，这也是硅藻泥。 没错， 我不知道，首先问一下蔡总啊，您是行内人士啊，业内人士啊，这个硅藻泥真的有说的这么灵吗？ 刚才说了啊，它有一些吸附作用，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就是调节室内干湿度这样的作用。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达到美化室内效果的这样一个作用。因为它施工出来你也可以做成它简单的这种纹理，也可以做一些不是很复杂的造型，那个包括它还可以添加一些颜色，所以它展现在墙面的一个效果应该比涂料还有壁纸壁布还是会呈现一个不一样的效果， 更多变一些。 对，然后再加上 所说的这些功能啊，当然可能那个这个功能啊，根据实现的效果可能会有些差异啊，但是确实会有这些会达到这些功能的一定的这种效果。 嗯 啊，那个它在施工的时候呢，其实就像刚才小胖说的，有些硅藻泥品牌它是比施工很简单的，开盖就刷。 嗯， 就比如那个咱们消费者自己要有兴趣的话，买块硅藻泥回家在墙上涂一涂， 嗯， 也是可以的。 嗯， 那么还有这种相对比较专业的，比如说它就是粉料，粉料回来你要自己去兑水啊，甚至还要加一些胶，提升它的这种粘合度， 嗯 啊，那么这些材料在市场上还是都有的。 嗯 嗯嗯，哎，那这个是硅藻泥，那肯定就不是漆，嗯，是吧？ 对对，它是一种，它实际上是一种就叫硅藻土，应该是一种粉料。嗯 嗯，那就是跟漆啊什么的还是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嗯 现在我身边啊好多朋友，其实硅藻泥早几年就已经有了。流行了很长时间了， 对， 早几年人家就用硅藻泥，当时挺贵的， 嗯， 说一桶他们不知道买的是什么品牌的， 嗯， 说买的也是业内比较不错的品牌， 嗯， 一桶大概1400-1450， 嗯， 您想早几年一桶1400-1450， 那就不便宜。 对啊，刷完您整个下来不比那个什么铺墙纸啊什么的，嗯，反正肯定要比您刷400烙地的那油漆要贵。 其实啊，比可能比有些普通的墙纸还要贵。 你看， 因为一般硅藻泥的施工费用啊，施工费用它基本上市场上卖这些硅藻泥都是含施工的， 嗯， 都是含施工的。它的一个施工费用连工带料算下来的话，一平米大概是100-200-300-400甚至500-600的都有， 嗯， 都有， 嗯，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做些选择， 嗯 啊，它基本上施工还有一个那个算法，大家要知道，基本上就是一公斤的硅藻泥可以处理一平米的墙面， 哦，一公斤的才出一平米啊， 对对， 哇， 对， 嗯，好吧。 那是真没多少啊， 那当然，那是真的有点不便宜。 对，但是它这个一公斤啊，可能就不是粉料了，它是这种就是加水搅拌以后可以直接上墙的，重量是一公斤可以处理一平米的墙面。嗯， 是这个，我看这个网上也有， 嗯， 人家是5袋起卖，现在便宜点了啊， 嗯， 当然品牌可能不一啊。 嗯， 我看的有28005袋。 嗯 啊，也和差不多几百一袋儿哈，人说这一袋呢， 嗯， 能刷3个屋子加一个小客厅。 嗯嗯， 哎，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面积啊。 嗯， 说到硅藻泥呢，还有一个， 嗯， 我觉得是跟硅藻泥类似的一东西， 嗯， 叫贝壳粉。 贝壳粉， 哎， 嗯， 说这个也是倍儿环保，最近也是刚刚出来的， 嗯， 而且它的色彩要比硅藻泥更艳丽。 嗯嗯嗯， 啊， 嗯。嗯 这个是跟硅藻泥类似的，反正都是海里出来的东西嘛。 对，其实就是类似硅藻泥这种产品的一个多元化的衍生。 嗯 啊 嗯， 其实它会增加一些和硅藻泥不一样的卖点。 嗯嗯， 但是其实从这两年来看呢，不管是硅藻泥也好，还是贝壳粉也好，在市场上的一个大家的一个选择度啊，相对来说还会小众一些。 啊， 多数客户其实到最后还是接受了最简单的涂料，或者我稍微升级啊，做成壁纸、壁布， 嗯， 啊，那个像刚才说的海基布、硅藻泥、贝壳粉这三类，相对来说应用范围会小一些。 嗯， 那么如果有一些应用的话，更多的家庭会把它做成，比如电视背景墙、床头背景墙， 嗯， 局部。做一些， 啊， 对，做一些点缀，因为这些材料都是可以营造出一些比较好的这样的装饰效果，不管是纹理还是造型， 嗯， 还是色彩。 嗯嗯嗯，蔡总说的这个小众啊，我觉得其实人数也不少。 嗯， 因为我身边不是说好多朋友都用这个。 嗯， 接下来要说的这个可能才真的是小众的， 嗯， 家里边用这个的特少。 嗯， 外边工装的反而很多。 嗯， 就是木地板。 嗯， 木地板上墙， 嗯 啊， 咱们最开始做这节目的时候，我跟好多的设计师也好啊， 嗯， 包括一些建材专家也好，聊天的时候， 嗯， 我们都一般约在星爸爸那边哈。 嗯， 星爸爸就说：“你看，你们出来是不是都看字儿怎么念呀？”我说：“也不至于啊，我就看人家这儿怎么装修。”说：“你看， 嗯， 现在这个就是流行趋势。”我一看旁边，还真是， 嗯， 木地板全都往墙上怼啊。 嗯嗯， 说：“你看，这就是一个流行趋势。” 木地板上墙。我说哟，真您要不提醒我还真没注意。说这个也是现在大家愿意往墙上做文章，其中这个也是一个选择。 没错，一个是木地板上墙，再一个木地板还可以上顶。 哎呀， 有一些比如美式风格的这样的装修的时候呢，其实它突出美式效果，美式乡村的这种效果的话，它会用一些小的这种木地板在房顶做出这种人字拼的一个效果。 嗯 啊，特别是装点一些书房啊、卧室啊这样的区域，看起来非常雅致。 嗯， 当然了，如果您家其他位置都四白落地的话啊，您光顶面做个那个木地板人字拼，它也没有效果。 哎，可能你家怎么倒了？ 可能对，可能你会觉得回家以后怎么都是反的。 对呀、啊， 那倒不是，你这屋是多功能的，什么意思？晚上还可以蒸个桑拿。 嗯，对，那个就是木地板呢，现在用途也是比较广泛的。 嗯、 就是刚才开了一些玩笑， 嗯、 但确实是包括一些背景墙啊、吊顶啊 用的多， 对，都可以拿它来做一些体现。就大家去看地板，不要觉得这个只是铺在地下的。 嗯， 其实有些时候您把这个材料多一些那个使用用途的发掘的话，其实会给您家的这种效果带来意想不到的一个感觉。 嗯。这个属于是相对比较新式的， 对， 而且呢，有人跟我说木地板上墙有一个好处啊，一方面大家觉得它能和地面形成一个统一嘛， 嗯， 就是您是什么样的地面，这样有一个延展， 对， 尤其适合一些小户型，还真不是大户型用啊，小户型用， 嗯， 这样呢，感觉您好像家里边，就瞬间好像 空间变大了， 空间变大， 空间变大， 就连墙都是地了，就这种感觉。原来二十平一墙面一地面算，您现在连墙面都算上，哟，八十平了，就这种感觉。 对， 然后还有一种是过去，就是咱们经常用，比如说软包、硬包这种来解决的问题，木地板上墙也能解决，就是隔音。 哎，对。 就是你比如说您家的这面墙正好跟旁边家的那个客厅啊、或者是卧室啊离得比较近、现在的板不是相对薄一点， 对， 中空嘛， 对， 你把木地板做上墙之后，它的隔音效果呀、不比那软包硬包差。 没错，那个它确实会有一个隔音的作用，因为它本身这种木质嘛，相对来说它比较软，比和瓷砖比起来它偏软，所以在声音的传播上可以起到一些阻隔的作用。 说到这个了，接下来说的可能维哥会比较熟悉，这应该是你们那个年代特流行，而且是绝对是有钱人才能做得起的装修，就是软包。 对， 是吧？ 对， 就一进他们家，哟，这 KTV， 开玩笑，那绝对是特豪， 那个木墙裙配软包， 哇，特奢侈。 对， 那都是各种各样的大新板，然后大新板外头再绷上各种那种布，然后啪啪啪弄在墙上。 对对 对 对， 它是这样，就那个其实很多现在江苏籍的木工啊都会这项工艺，就直接像王源老师说的大新板，或者是用这种密度板，然后上面放一层海绵，拿布一包，拿那个气钉枪啪啪啪背后一打，然后往墙上一粘，这个一块一块一块拼起来，就是一个软包的效果。只不过以前呢，我记得八九十年代那种啊，那种软包风格应该是整面墙一个大软布，或者是差不多一米宽左右，八十公分宽左右，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现在有些那个软包在装修过程中还会用，但是你会感觉到它不是那么土气。为什么呢？一个就是说，把这种大块的软包变成了小块，比如说那个五六十公分一块，或者三四十公分一块，用这种大小不一的这种长方形、正方形的元素做成软包放在墙上，然后它表面这种布啊，咱们以前那个八九十年代的软包都是上面有些大花儿啊，那个花花绿绿的，看着特别，感觉特别喜庆。那个现在呢基本上是用纯色的这种布，而且有些是用这种绒布， 对 啊，做出来的效果， 或者是麻的，这样不是有质感， 更有自然的感觉。 对对 对 对， 然后它呢配合一些木线条啊，配合一些玻璃的元素，配合一些石材的元素，其实是可以用在客厅的电视背景墙、卧室的床头背景墙，用在这些位置起到很好的点缀效果，而且它也有吸音的这样的作用。 对， 所以你比如说看酒店，很多它都是做成这种效果的。 对， 现在还真的有很多人都想做这样的， 尤其是最后可能我们要说的是集成的集成墙板， 嗯， 它和集成墙板是结合着用， 对。 因为现在说句实话，就是大家都有点那个神经衰弱啊，稍微有点动静啊就睡不好， 嗯， 都希望自己的家呢能够稍微有点密闭的空间的感觉， 对。 而且呢，现在很多我们去软包的那些行业去看啊，做软包的那些公司，人家现在的不是说往里边塞棉花那么简单了，人家塞的那东西可好了，拿那个打火机烧真烧不着， 阻燃， 对，阻燃是一方面，而且它那个隔音，人家是按声学原理，就里边它有孔洞结构， 对， 您的那个隔音还真的挺厉害的， 对， 有人就拿那个软包做一扇门嘛，你就把门关上之后，哦哟，一点都听不着， 关了以后你耳朵都觉得哎呦有压力， 懵的是吧？所以现在有好多人都开始回着，比如说我们买了大房子，软包说句实话，包括集成的那种板啊，都适合稍微大一点的户型， 对， 装起来您会有那种感觉，小户型呢装起来稍微觉得有点挤， 对 对， 大户型装起来特别好， 对， 就是它的那个隔音效果也特别特别的棒， 对， 嗯， 对，再一个呢，它会让你的家不那么单调， 对， 看上去以后不会那么硬，因为咱们用的更多的装饰材料实际上都是见棱见角比较硬，不管是石材也好，还是砖也好，还是地板也好，那么它是这种软性的材料放在墙上以后，一个是隔音，再一个它的这种软硬结合之后，家里面的这种氛围变得特别好了， 但是呢，就是最后还是要说一下它的问题，您用的板越多，一定它会有环保的问题， 对， 对不对？ 对， 现在就像那种集成的那种板做起来特好看， 啊， 真的很好看，您做完了之后跟五星级酒店差不多，但是呢它的环保可真的是我们担心的问题，因为 确实 我们定制个什么柜子的放味儿的放半天的，现在这种呢有没有一个说是我真的有可以达到100%的那种环保的有吗？ 怎么说呢，这个还是取决于它的材质，如果说它用的是这种密度板或用的多层板或者是大芯板，它还是不能避免一个甲醛污染的问题，因为它这种板材里面都含有胶， 对 啊，胶其实里面或多或少都有甲醛，所以还会有一些污染问题。那再一个呢，你选的这个布料其实也很重要，因为这个软包的这个面层的布料啊，它的这个特性其实也会带来一个环保问题，比如后期有没有它会有没有粉尘纤维的这种污染，有些人会对这种布料有一定的这种过敏的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些都要综合考虑。然后像刚才小胖说的这种成品的装饰板，其实我们的学名叫硅酸钙板，它现在其实在民用装饰的里面用的还不多，但是现在更多的是用在我们叫装配式建筑，现在很多北京新建的这样的这个楼宇啊，使用的都是这种装配式建筑，那么装配式建筑用的这种硅酸钙板，它是在工厂就做出来的一个成品的装饰板，它的基材不是木材，它基本上是水泥，还有一些这个 石膏， 包括一些塑料的这种材质合成的一种板材。它在使用过程中是没有污染的啊，但是这个材料目前还没有大面积的在民用领域去做应用。 好吧，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大致的把墙面的您能做的一些东西都跟您聊了。怎么选择呢？就看您了啊！今天的节目呢，非常感谢蔡总来做客啊！咱们下周四再见喽。 好， 好吧， 谢谢， 谢谢蔡总啊！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是开心茶馆。如果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到我们的官方微博“汉字住在”数字876。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各位来说一个消息。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8.3和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的活动，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你像手机尾号是6687的雷先生啊，就说了，这市场价呢是3180元的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1500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一箱，又送1400的话费，算起来一瓶是8.3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见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王先生呢也说了，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17精酿酒是8.3一瓶，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联系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17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胡总您好。 啊，